PodSafe 音乐特区第102集。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咧，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啱播过嘅系 Black Lab 嘅 River of Joy， 咁呢首就又系其中一首我收咗喺笼底好耐嘅嘅 PodSafe 歌啦。咁 basically 好耐冇掂过佢。我其实都有少少担心会唔会系太过劲得滞，因为其实如果你啱听完都会发觉真系好劲。但系谂下谂下，播埋噶啦。唔播唔知道个反应要点， 雖然近排其實好似發覺我近播多咗啲比較節拍強勁啲嘅歌之後咧，少咗人聽，大鑊。咁但係咧，我咁睇咧，即係近排我個 preference 係慢慢喺度變緊。有啲呢類型嘅歌播下的話，我諗其實點住下個整體情況咧，即係有時都唔即係有時我只可以咁講，我又唔係真係一個完全 jazz 或者soft rock 嘅即係 podcast 嘅主持人啦，我係一個即係全方位嘅positive 音樂嘅音樂節目主持人啊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乜嘢都播得咯，外文嘅歌播得，英文嘅歌播得，classical 嘅播得，rock 嘅又得，jazz 嘅都冇問題。咁變咗有個 mix 的話，我諗大家會比較即係會睇多啲，聽多啲咯，即係咁講。咁跟住我想播嘅係Mike Errico 嘅 Whatever You Say 呢首咧。是一路我都留翻冇播嘅，基本上即係大家都如果有聽開我嘅節目都知道我係有 Mike Errico 嘅幾隻碟嘅播放權嘅，基本上即係佢係已經俾曬我話俾我聽你播啦，唔使特別咩嘅啦，咁但係好我一直都覺得就話即係希望不要播曬人哋啲歌，等人哋即係喂大佬老老實實啦。你聽完之後，如果走去買碟嘅話，咁對佢都係個好處嘅。如果播曬的話，就唔使買碟噶啦。咁呢一首係其中一首我留翻低冇播過嘅歌，但係我好中意，個意境相當之有趣。咁你聽到個名字，大家都知咩事啦。咁那個故事幾得意，即係I mean個 backstory 唔錯嘅，係即係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講話，你都五時花六時變嘅，朝早所諗嘅嘢同夜晚諗嘅嘢完全唔同啊！求其啦，你話咩啦，嗰只咁樣，即係嗰個 chemistry 幾得意嘅，咁啊，請大家欣賞。You smile, but I can see right through it. One false move. 啱听过嘅系 Melanie Lewis 嘅 Now I See。我几中意呢位女歌手嘅一个最主要原因就系佢嘅声线其实系倾向系即系点啊，比较厚一啲，同埋有一种少少嘅阳光耀气息喺边，但系要游起上嚟都相当之柔和啦，听落舒服，好顺耳咁，所以以往都播過佢嘅歌，咁呢一首係另外一首佢嘅我比較中意嘅歌，即係歌，即係喺呢一首歌入邊，佢 demonstrate 到個音域係好闊，佢可以好高，亦都可以好低，都冇問題。係我近期幾中意嘅一首歌啦。咁跟住想播嘅係呢個 Rubinstein 嘅 Singing to Me， 咁是在他的 Daydream 大碟入面的其中一隻歌。其實這隻碟成隻都是 positive 的我之前都播過幾隻，不少，即是重重複複都有播過，但是這一首就之前都沒播過，不用擔心了，開始不吵了 Jazz 了其實今集的 flow 有少少有少少跟我剛才說的相似的，就是有兩頭那兩首比較 rock，咁跟住而家啱頭先聽嗰首就 soft rock， 而家呢首係 jazz， 打後仲有啲其他嘢。咁啊 ，anyway， 講多無謂啦，大家聽歌。To me. Oh. 啱聽過的是 Cambridge Guitar Orchestra 的一首、古典音樂，是 classical guitar 形式彈的 Sweet Espana， 是成日都成講錯，其中的一個曲目就是 Asturias 的名字。正如我剛才啱講啦，即係聽同做都係咁話，其實應該聽多啲唔同類型嘢啦。咁所以今次其實呢首我唔記得咗以前有冇播過啦，但係我最近期都經常聽到呢一個樂曲，咁亦都其實亦都某程度上因為我自己買咗楊雪飛嘅其中一隻CD， 咁入面佢 feature 過呢一首音樂，咁所以都聽咗唔少。其實都係一首幾長，但係幾 captivating 嘅歌咯。咁所以帶俾大家聽。咁好啦，今個禮拜嘅節目咧，其實都差唔多啦。咁我亦都準備播多一隻呢排都想播嘅歌俾大家聽。之後跟住就大家慢慢。捱埋剩翻個禮拜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再翻嚟揾大家聽歌。咁今個禮拜嘅節目大部分嘅歌曲都係喺 Positive Music Network 度提供啦。咁就 Mike Carrico 首歌當然就係 Mike Carrico 提供啦。跟住要播嘅呢一首歌就係 Sylvia Bennett 經由呢個 Cyber PR 呢個提供俾我嘅。咁要找我當然很簡單，就psmsar.com 留言，或者email 是 psmsar@gmail.com。 那我跟住要播的是 Sylvia Bennett 的 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 亦都是另外一首 Jazz 的歌曲，就希望大家喜歡，亦都希望大家下個禮拜繼續回來聽，下星期再見，拜拜。 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 You make me feel like spring has sprung. And every time I see you grin, I'm such a happy individual the moment that you speak. I wanna go play hide and seek. I wanna go and bounce the moon just like a toy balloon.So young, you make me feel there are songs to be sung, bells to be rung, and a wonderful fling to be flung. And even when I'm old and gray, I'm gonna feel the way I do today.Songs to be sung, bells to be rung, and a wonderful fling to be flung. And even when I'm old and gray, I'm gonna feel the way I do today.